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鬆，好啦，今日星期二嘅呢个夺命捞鬆真系夺命嘅，真系。每一次咧，我哋开麦之前咧，总会咧发生一啲咧攞你狗命嘅呢啲咁样嘅新闻事件。 系， 咁嗱就由星期二六、星期日开始数起啦。咁、就本来就我哋都唔好想提嘅啦，嗰啲咩周子瑜啊、王安啊嗰啲就一路都發酵緊嘅，其實係。 係。 咁就一個揸呢個青天白日旗嘅人，就被視為台獨，呢、這個都好笑啦。 嗯。 即係呢個王安及內地網民，基本上就自我否定咗共產黨同呢個國民黨喺92年所建立嘅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嘅呢個共識。 九二共識。 係啦，所謂一中國表嘅意思係咩呢？就係、話大家都係講一個中國，但係嗰個中國究竟係乜嘢呢？大陸就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同時應該就容許台灣有個空間表述這個一個中國成為是中華民國。但是這個所以我成日都講王安是卧底來的，其實就是否定了這個九二共識，因為周子瑜拿著這支青天白日旗就被視為台獨、而內地網民就起哄，那就要去道歉，那最後在經理人公司和他老爸老母合作底下呢，就用 ISIS 嘅方式，發咗條片， 發咗條片去進行呢個道歉，咁就結果就令到大家睇到啦，星期六投票結果出嚟、就據台灣嘅即係選情嘅專家估計啊，就綠營嘅總得票就因為周子瑜事件咧，大約升咗2%到， 多咗五十。 咁但你要記住，係啦，喺好多好 marginal 嘅選區咧，升2%咧就已經可以咧係將國民黨喺立法委員裏邊嘅選舉咧就打敗嘅啦，因為咧。總統就一定贏緊 嘅， 咁結果就王安就呢個準備，好似話2月3號翻台灣醫病，好似 係， 咁唔知佢去邊間醫院，我都有啲擔心。 佢入唔入到境都成問題啦，因為咧好多即係台灣嘅朋友已經話組織佢接機嘛。 係啦，呢個接機團，咁但係佢就揾咗呢個白狼啊，呢個張安樂啊，就去呢個叫做由內地共產黨扶植嘅一個黑道大佬。就叫做有個叫中國統一黨啊，嘅上次太陽花學運都試過咧，拿刀仔去踩場噶啦，揾咁咧就居然就揾一個咁嘅人，即係叫做社團中人去保護佢喎，咁 樣。台灣嘅上海仔， 台灣其實佢我諗佢水平高過上海仔嘅 上海佬， 上海佬係啦。咁就喺著草喺大陸咁多年之後咧，就有任務嘅翻去，就係幫共產黨滲透台灣，擺到明啊！仲要係呢下先好笑。咁咧就王安呢單嘢就唔知發展落去點咧。跟住最好笑咩咧？ 王安咧佢咩喎？佢出聲明啊嘛，佢唔認啊嘛。佢話佢 係俾人斷章取義。 係啦，佢話佢俾人斷章取義。佢話即係見到個女仔周子瑜真係知台灣，其實就冇話佢係呢個台獨分子，啲人屈我啫咁樣。 咁嗱，呢個好奇怪啦，其實係我都唔知佢憑乜嘢去話人屈佢嘅，其實係。其實佢就我諗係篤灰篤到咧，即係失控啊！ 係精神錯亂， 係啦，精神錯亂同埋去到無比亢奮啊！即係篤親邊個邊個死啊嘛！ 係啊係。 咁你諗下，佢仲勁過習近平喎？ 勁 係咪？習近平想周永康死都唔可以就咁殺咗佢咯？ 係啊，係嘛？喂，佢呢個成本低好多啊！喺個微博度寫啲嘢，係啦，一聲啲人就自動波去噶啦嘛。 咁咧就呢個叫做摩笛啊，即係啲摩笛古仔嚟嘅。王安呢個係，即係一陣間再分析啊！呢個摩笛背後其實唔係淨係唔關乎佢嘅， 係 將來可能陳安、劉安、周安好乜都好咧，其實都可以做呢個角色嘅。 係。 咁就結果到台灣選舉咧，就翌日咧就《人民日報》就呢個頭版就話咧呢個台灣投票結果就係台獨勢力失敗咁樣。咁睇完之後，大家頭都痕曬啦，即係台灣就一片綠， 綠營贏曬。 係啦，綠營贏曬，咁咧佢就剔咗一個叫做好 marginal 嘅好極端嘅一個小黨派出嚟，就話你呢個黨輸咗。咁所以證明咧，台灣人民咧就妥協喺選舉裏邊咧打正台獨旗號嘅。咁大家都明白，五席當選嘅時代力量，其實係呢個民進黨喺後面扶出嚟嘅，所謂獨派嘅勢力。咁再加上即係蔡英文所代表嘅呢個 民進黨嘅路線， 自己本身都係啦， 亦都係一陣間再講啊。蔡英文呢種性格，其實會即係兩岸關係有咩影響？但肯定就係綿裏藏針嗰類嚟嘅，係即係唔係把口誇誇其談，好似陳水扁嗰類，但係咧內裏強硬到不得了。 同埋起碼即係喺選舉呢個 moment， 佢咪即係講就話啊，我都係即係尊重或者係堅持呢個九二共識咁樣。但係其實即係好多人講九二共識嘅時候，都是忘記了一中國表那決的嘛，即是講了一中 國表那決的嘛， 一個中國表那決的嘛， 講一個中國但不見得後面那決的嘛，咁但係共產黨都唔講㗎啦，而家坦白講， 佢梗係強調一 個中國表㗎啦， 一個中國講完咁樣啦，佢梗係想 就唔講各自表述嗰 part 嘅，咁九二共識就雙刃劍嚟嘅，咁就台灣嗰邊發完癲之後咧，跟住又翻嚟桂文海呢單嘢。即係當然啦，人民日報嗰啲你大家得個笑片啦，平衡時空啦，環球時報仲話呢個內地網民完勝添，即係打敗啲台獨勢力，即係呢個愛國網民就即係不幫佢哋加許佢哋添，由官方傳媒。咁、就最好笑呢就係去到呢個桂文海呢單嘢啦，星期日呢其實就已經開始就將嗰啲嘅片呢就懟上去呢個電視台，中央電視台， 中央電視台 同埋新華社發稿啦開始。咁咧就話桂文海咧就係、是、承認咧就喺、是、片裏面承認咧就係、是、自己咧因為一單2003年嘅交通意外，所以就自首自愿回國翻去協助調查。咁隨後咧本地傳媒又配合就話攞到李波嘅家書，李波就話都係俾阿桂文海累死㗎啦，呢個人背景相當之複雜，做過好多壞事， 係啦，即係覺得佢人格相當唔要得啊。 係啦，咁咧就大家唔好炒作，炒作就邊個嘅話，我就不排除法律行動。嗱，即係我哋就發生幾樣嘢去講呢個荒謬程度。我覺得咧就佢就似香港七十年代嗰啲，唔係其實係五十年代嘅粵語長片，我覺得即係七日先年代嘅粵語長片。喺七日裏面咧，就去夾 硬去砌好一個故仔出嚟。而呢個故仔本身咧，就睇即係鄧寄塵啊、新馬仔啊嗰啲演出嘅過程裏面咧、其實都會甩甩流流咁，同埋就 飯薄， 係啦，飯薄，同埋咧。有時咧，甚至係以甩漏嚟作賣點添，即係好似呢個國產嘅《大內密探00法》裏面咧，羅家英就話：，哎， 撞到 中啦，跟住假髮 跌咗， 係啦，撞到假髮甩咗之後，跟住周星馳喺度笑笑就望下鏡頭，即係呢啲咁嘅就係粵語長片嘅甩漏。但喺現實政治裏面，我成日都話中國比呢個虛構更荒謬就係、喺現實政治裏面，居然就係發生一個咁樣嘅。一單咁嘅桂文海失蹤事件嘅事後啊， 係 嘅呢個咁嘅劇本出嚟， 十年後、十幾年後喎、 啊，係啦，咁咧就跟住先就網民眼淚啦，發覺 CCTV 嗰段片裏面咧，桂文海就唔連戲嘅， 係 由髮型到內衣， 係 嗱外衣就連喎， 係係 嗱就我所以，我成日都話呢啲共產黨做嘢就係咁啦，永遠都唔注重細節，即係呢啲亦都係中國人嘅陋習啊，即、就、係、是、魯迅所講 係 啦，差不多先生就叫求乜其 係 啦。咁呢就同日本仔台灣人就唔同嘅。 同埋應該係有啲色盲嘅嗰個導演可能係。 我估就急就章都我諗即係冇人做 QC 我諗係。即係嗱嗱臨寫好劇本就拍啦。係 啦趕住出街同埋 要。係啦趕住出街咁我諗就連即係唔好話其實正路除咗道具之外係有服裝同埋應該有一個叫做髮型同埋茶水嘅。咁呢就點知髮型啊陳文輝就可能就冇留意到桂文海嘅髮型啊。 呢個就係用 hand jam。嗰、那個就冇用 hand jam， 呢個又 hand jam。 咁咧就跟住我諗服裝道具亦都冇留意到咧，就係佢裏邊嗰件底衫，可能因為錄影期間咧，可能咧就呢、這個天氣熱咧，可能又換過都唔知咁樣。 佢加下白色衫，陣間又黑色衫。 咁咧就網民發現完之後咧，今日咧就呢、這個亦都有內地嘅律師咧，就根據內地嘅刑法就提出質疑啦。 係。 嗱，網民咧，內地啲網民都唔係傻嘅，雖然俾人刪曬貼啦，而家，但係網民都已經好多質疑嘅啦。 係， 咁咧就原來中國嘅醉駕嘅刑事法咧，其實喺2011年修訂咗呢、這個即係、就是、刑事法之後，先至有呢個法例。 係新加嘅。 新加嘅，如果喺2003年所觸犯嘅咧，就唔係叫醉駕。如果你係即係不即係不小心駕駛導致他人死亡， 即交通嘅， 係交通嗰個一個法例就唔係叫醉駕嘅。咁所以話佢2003年觸犯呢個醉駕咧。就等於犯一條不存在嘅法例，咁就唔知又係唔知點解話啦。跟住就 係啦， 我估抄劇本嗰條友就見到現有下係呢條啦，係啦，係呢條咯，交通意外啊嘛。咁咧就原來以前咧，其實基本上就唔使，甚至唔使坐監添嘅，未有刑醉駕刑事法之前， 係 原來就咁咧行政拘留， 咁就可以收走人嘅啦，同埋停牌咁就得噶啦。 哦，係。 係不存在棄保潛逃。嗱，佢而家講到佢係潛逃。 係啊，係啊，係啊。 喺緩刑期間， 佢判兩年，不過就緩刑兩年。 緩刑兩年佢係潛逃啊嘛。 係。 咁第一就係我唔知啦，緩刑點解咁大件事？係 咯，點解仲要潛逃咧？係 啦， 唔使坐噶咯喎。 已經唔使坐噶咯喎。咁如果即係你諗下喺大陸裏邊，即係有朝一日，如果你發覺啊呢個蒲志強咁樣緩刑三年咁樣。佢而家周圍行，周圍同朋友食飯㗎啦。佢點會周圍仲因為呢個緩刑而潛逃？ 係啦。 咁啊，而家發覺最假呢條法例都冇。咁我估一路咁樣揾落去咧，就會越嚟越多漏洞嘅。包括就係佢喺泰國嘅出境記錄。 嗯。 如果佢係自願自首嘅話， 係 佢冇理由坐大飛洗頭艇由巴提亞翻中國喎。你諗下， 好遠啊，大 佬。係啊，嗰條線畫上去由巴提亞坐洗頭艇都好啦。其实风险都好高添，仲要喺公海嘅嗰度系。 何止洗头艇啊？冲凉艇啊？呢只叫 唔系外伶丁岛咁简单喎。咁所以咧，呢个亦都系咧，即系一个剧本最大嘅漏洞。你五个人失踪，而话失踪个源头嗰条友咧，系因为醉驾。好啦，咁其他嗰四个点解释咧？ 嗱，已經解釋咗李波就話以自己嘅方式翻內地。 我知佢翻去做乜先？ 係啦， 佢咪係調查桂文海嘅醉駕失蹤咧？當日 係啦，即係睇。 你問佢翻去做咩？ 係咯，點解會？ 點解佢要翻去協助調查？如果桂文海佢又唔知佢講到佢咁衰，做咗咁多壞事啦，佢都唔知啦。 桂文海嗰封家書，唔係阿李波嘅家書就話桂文海累佢咁啊，即係佢而家呢個調查同佢呢個當年嘅醉駕有關咧咁樣。 係啦，咁就跟住另外嗰三個店員呢、這個先係關鍵。 係啦。 如果是一个2003年的醉驾案件，为什么这三个店员要回去协助调查呢？这三个香港人来的。 他就说呢，可能是即是那个新闻 ,CCTV 的新闻就说他除了醉驾这单还有其他案查检，不过就未公布这样。可能会是呢那其他那些人，甚至乎李波呢，都可能是关乎这些所谓啊其他的罪行。 我觉得他最跟住今个礼拜就会再透露咩呢，我觉得就是呢， 从三个剧本 将这个禁书带回去大陆邮寄给读者，这个就预定在剧本里面的了，我觉得已经是。 嗯。 但是讲极都好，他有 N 条罪都好。 是。 都解释不到一个问题， 是 就是个执法的过程。 嗯。是。 为什么他在巴提亚在闭路电视影到。 是喎。 影到嗰幾條完全唔似國寶嘅人， 係啊，四個 大漢， 係啦， 係啦，就似去巴提亞去呢個野遊嗰啲嚟嘅， 係。 咁咧就點解佢嘅泰國亦都冇出境記錄啦？瑞典領事館到今日喺泰國嘅瑞典領事館仍然問緊呢個問題。第二，桂文海個女 係 亦都話，基本上佢唔相信佢爸爸係咁樣自願翻去， 冇錯， 就呢個醉駕自首嘅。 同埋嗰個巴提亞嗰、那個大廈嘅保安個攝影咧，即係嗰個 CCTV 影到嘅咧，就係話嗰四個大漢咧係之後佢啊，即係桂明海走咗之後咧，呢、四個人就走去佢屋企度抄佢電腦， 係啦。 咁又點解釋咧？可能咩事嚟 咧？會唔會係當年醉駕車 cam 嗰段片收錄咗喺電腦嗰度 自己？即係自己影到自己， 自己影自己係啦。即係坦白講，而家去到個地步， 2003年又未有車 cam 可能。 是不需要自圆其说啊。即是以前的港产片呢，就是以饭博来卖点的。 好错。 咁而家我相信亦都是的。其实你这个黄玉郎的漫画都是的。 是。 马小玲搞下搞下就不知道去了哪里嘛。 是。 咁直至到夏金城要唱首歌出来。就问 你 在 何 处 马小玲。是。 是不是据说被人强奸了之后就不见了嘛。是。咁呢个就亦都系而家大陆佬啊仲系停留喺香港嘅粤语长片同埋黄玉郎早期嘅龙虎门嘅风格嗰度。 同埋呢即系同呢个国产007嗰条片呢一样。即系嗰个队长呢咪同阿袁咏仪讲喺个厕所嗰度出现嘅，同我袁咏仪讲其实啊 ,007 呢个人呢个为人。 系一个坏人嚟 嘅。之前啊真系犯案累累㗎啦。 又强奸细路女。强 奸大老婆。 系啊，强奸大老婆。 即系呢抹黑到尽嘅。但系呢而家如果咁计呢呢个根本都未够。 未我觉得。人格谋杀。 细路女而家。 人格谋杀不外乎几样嘢，我觉得。先就中咗一个叫做咩呢，就係佢呢个係一个坏蛋嘅一个想象喺里面先。就係话嗰时撞死细路女走咗去。 係啦。 未讲奸尸啊，迟啲可能加埋落去都唔出嘅。撞死仲要强奸佢。咁然后跟住呢就係咩呢，就係仲嚟咗之后呢潜逃就不断做一啲损害国家利益嘅嘢。 嗯。 包括咩呢，就係制造谣言啦。 係。 然后呢将呢啲谣言印成书啦，印成书之后仲要喺内地传播啦散布啦。咁我嗰个完整嘅剧本就应该系咁，但系咧中间漏洞太多，而家始终香港人问紧嘅系一个执法嘅问题，我唔理你讲佢，你扣佢咩帽子，点解呢五个人同一间书局里边，一个就即系维园阿伯街市大婶都识问嘅问题，就系点解五个人有四个同事失踪，另外一个之后失踪埋，系嘛，然后跟住就出现各种报平安嘅，家书出嚟， 系 嘛，即系呢啲咁样嘅越 做啊，就越顯示到嗰啲荒謬，因為咧你鋪歪咗好多嘅漏洞，又再俾人去再追問啊嘛。佢又再生產一個新劇本喎。但呢個就係沒完沒了嘅咯。跟住呢個新劇本又會有漏洞喎。因為佢正正就佢冇講出到真正嘅原因。其實每一個香港人心裏面都明白，就因為佢哋出咗啲書，內地係唔中意嘅，甚至係可能係咩咧？牽涉到習近平同軍方嘅鬥爭。咁而呢啲書本身喺內地傳播。所以咧，佢就要捉咗呢啲書店嘅人去問話，究竟邊啲人俾料嚟？ 係，其實佢想 甚至都唔係話禁咗啲書添，禁嗰啲書好簡單啫嘛。你喺海關嗰度盡量去搜嗰啲人嘅行李咪得咯，係嘛？如執到一本重罰，直情邊個帶啲書入去拉佢坐監都得㗎。 其實就係想抽佢哋後邊，究竟係邊個報料俾佢？即係都係拳鬥。 嗱，如果香港傳媒所報道嘅屬實，唔係習近平情史呢本書，而係關於軍方少壯派軍人涉嫌政變呢單咁嘅嘢，而同呢個習近平去掹到呢個郭伯雄係有取財口有關嘅話咧，即係話嗰個鬥爭未完。所以先至要夾咗呢五條友翻去，然後要抽出背後俾料嘅人。然後再在軍隊裏面抽佢出嚟， 係再嚟一鋪去即係清。 即係我相信香港人都大約都估到㗎啦。而你就唔好當全世界嘅人都係傻嘅， 係 係嘛？一，我覺得如果你夠僵嘅，你就索性正本清源，和盤托出呢樣嘢出嚟，係嘛？咁你話至於係咪越境執法嘅，內地都可以調查，係嘛？正式調查究竟有冇做到呢啲咁嘅事？ 咁其實佢都即係。某程度上認咗噶啦，《環球時報》都即係強力。《 環球時報》就亦都係呢個鄧基塵隔離個高佬傳嘅，你明唔明？明明冇對白嘅就撲出嚟，就喺度講， 係喺度 自己插嘴啊！即係呢個 即興演出啊！ 係啦，呢個喜劇之王裏面死極都死唔到嗰條殭屍，係係咪死咗又喺度彈翻起身行嚟行去喺度，就係話強力部門都有呢個 規避法律 嘅方式去做噶啦， 冇錯。 咁然後跟住咧。亦都有一啲香港嘅網媒踢爆咧，就係收購呢個銅鑼灣書店咧，就係軍方嘅人，有軍方背景嘅 陳生， 陳生就識從事色情事業嘅，後邊負責打本俾陳生嘅咧，就喺廣州軍區退休嘅人，嗱咁啊，大家件事都其實砌下，大家都睇到嘅，你話唔好越唔好炒作咩？你越係掟呢啲咁樣咁荒謬、咁荒唐嘅劇本出嚟咧，就大家就越炒作得勁，係咪？你梗係 must be something， 你有啲嘢。是隱藏的，而呢啲不可告人嘅，梗係牽涉到好大嘅國家機密，或者係權力鬥爭裏面好敏感嘅嘢。 咁我覺得咧，如果係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咧，如果佢要轉移視線咧，佢作跟住落嚟作嗰幾個劇本咧，應該係有咁誇得咁誇。例如係即係譬如原來阿桂文海咧，唔單止係呢個撞死細路女嘅，原來佢中意搞男人嘅，嗰三個同事咧都唔見咗嘅咧，其實都俾佢搞過，就喺呢、這個即係銅鑼灣書店裏邊俾佢搞過，於是 所以去巴黎 啦。 系啦，唔系嗰三個又唔喺巴黎亞失蹤，嗰三個好似喺深圳失蹤， 好似喺深圳失蹤， 喺東莞失蹤。 系啦，咁所以咧就要嗰三個受害人咧就接受調查。呢個其中一個即係可能都未夠誇張嘅，但係即係有咁誇得唔誇？ 嗱，我覺得如果係咁咧，就不如咧我哋免費袋錢落佢哋袋啦，就編劇費都唔收啊！真係，還掂都收唔到啊！人仔跌得咁勁， 係收都算， 收咗之後可能變咗五成嘅，可能係嗱，好簡單。將佢扣緊呢個台獨勢力同埋呢個台灣大選，包埋黃安落去，嗱咁就我覺得咧，你明唔明啊？聽落去咧就有個轟天陰謀啊！黃安原來係桂文海操縱嘅卧底嚟嘅， 係亦都係 表面上係協助打台獨，因為睇到五千本書嗰啲就傻噶啦，我點解協助呢個表面上協助打台獨，實際上係幫蔡英文 助 選舉，其實係綠營插喺內地嘅一個呢個心喉啊！ 係。 一個咁嘅針嚟， 冇錯。 咁而中間喺香港嘅聯繫人就係銅鑼灣書店，係。咁背後亦都牽涉到咩咧？就係駐台嘅美國駐台嘅前呢個總負責人白恩斯啦，香港嘅夏千福啦，即係朝鮮六方會談嘅代表啦，同埋美國嘅呢個共和黨嘅候選人希拉里啦，咁。 係。 嗱，咁你哋一講出嚟咧，大家就話，即係已經係超乎於低 B Kingdom 嗰啲人嘅常識。你明唔明啊？一個方言大到咁嘅地步咧，即係等於希特拉一樣。方言大到咁嘅地步，大家都諗下，咦，有可能係真嘅，係嘛？咁而製造咩咧？製造一本叫做《習近平與軍方內鬥》嘅書出嚟咧，就係、是、咧協助呢個綠營咧，去直情係叫一個中國啊！真係， 係 統一中國。 喂，咁啊再誇啲啦，其實周子瑜都係一個間諜嚟嘅， 好明顯啦，包括呢、這個 包括埋啦韓國 韓國嗰個朴振 朴振英 朴振英 或者朴振唔知出埋永咁樣嘅， 都係添， 係 咁而好明顯就係呢間公司咧要查一查佢嘅控股咧，會唔會背後咧除咗南韓政府之外咧，亦都有南韓嘅國家安全部啊，係背後咧其實係控股嚟嘅， 係。 咁而呢個控股公司咧，實際上咧就係生產呢條 ISIS 嘅認罪道歉片嘅咧，其實就由南韓國家安全部去負責嘅。 嗯， 咁亦都係咧為咗咧顯示咧，即係因為中共同呢個北韓金正恩嗰個女朋友啊牡丹峰女子樂團走得太埋，影響到南韓嘅女子樂團嘅市場。 係， 咁所以咧。就利用呢個周子瑜事件咧，就去咧就令到共產黨咧裸爆咁。 係 嗱，咁你聽落去，我覺得起碼比起醉駕，其實係咪聽落去言之成理咧？你角色人物多， 同埋你人要花多啲時間去諗。 有啲名字你又聽落去又識又唔識，千福咁樣，白恩斯咁樣，希拉里咁樣，美國重返亞洲咁。 係 咁，你起碼聽落去好過坐洗頭艇去伶仃島釣雞啊嘛！ 太差， 即係太低層次，低層次係啦。你只要將佢捲入去一個國際驚天大陰謀裏面咧，咁我覺得咧就令到好多港豬咧就自然咧有個哭有個勾啊勾落去咧就去發揮佢嘅偉論，就好過大家都覺得吳亮星呢種咁樣嘅言論咧個水平太低，唔願意黐埋佢。 係啊，連阿田北辰都唔信。 你要個水平好高，係啦，你要水平高到好似一帶一路咁樣，大家先願意勾上去。如果唔係你話一帶一路原來就係帶你去外伶仃島喎。咁唔掂㗎嘛，但你話去伊朗喎，大佬去土耳其喎。 去哈薩克喎。 去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喎。名都未聽過㗎。 真係。 係咪啦，一講出嚟都覺得好型㗎嘛。 真係。 唔係海上絲路喎，斯里蘭卡喎。 係喎。 係咪一路去到肯雅喎。 哇真 係。係咪即係講出嚟。 真 係。即係大佬仲勁過喜多郎㗎真係。咁所以就一定要吹波吹得大。 係。 但係呢同埋吹波吹得大有個好處咩呢、出現一啲事實性嘅漏洞機會比較細。 系 譬如貓王未死咁樣咧， 系 系嘛，即系呢個就係一個即系大家睇有睇呢個 MIB Man in Black 都知啦，真係未死噶嘛， 系啦，外星人， 外星人嚟噶嘛，其實係嘛，或者羅斯威爾咁樣，你諗下講咁耐呢啲 conspiracy， 我哋叫做陰謀論，係一路都冇消失噶嘛，喺美國嘅小報裏邊 ，Area 51呢啲仲喺度噶嘛， 係仲喺度噶，係啊，甚至係譬如呢個。而家呢個 Tesla 嘅汽車嘅呢個電動車嘅 CEO 係咪外星人啊？等等呢啲啦 ，Tesla 或者佢自己都未死 嘅，咁樣嘅話你咪可以即係講到似層層咯。所以我就話呢啲亦都係即係始終未能夠同國際接軌 嘅，即係水平都係 水平， 都係啲農村嘅水平。 即係點講係呃嗰啲大媽，你明唔明？ 冇錯，呃隔離屋嗰、那個 係啦，即係嗰啲大媽呃佢個胸圍俾你嗰啲咧，就係呢啲咁嘅水平。就係話喂，戴咗會身痕嘅咁樣，快啲除俾我啦咁樣。就係呢啲咁嘅水平。係咁，所以咧就始終都係農民政權進化出嚟，即使著個西裝嘅農民咧，其實都係甩唔到嗰種延安味。係就係粗糙啦，繁薄啦，冇創意啦。為達目的嘅話咧，就急就章啦。 係 總之咧就有權有勢嘅話就可以亂噏啦， 咁樣未求惡咯，即係你飯薄啊嘛，即係你行飯薄啊嘛，咩咩咩咩咩啊咁樣。 其實亦都係呢、這個大家中國人都吃透呢種噶啦，就係、是、趙高自碌為馬，明明拖就碌上嚟，係係嘛，就話俾人聽呢就係馬。而家就睇呢班香港人嘅建制派，邊個敢出嚟 challenge 咗？ 係 邊個敢話呢個桂文海醉駕事件係假嘅？ 嗯， 係嘛，就係、是、嚟區分邊個係建制派啦。 系啦， 所以就明明就呢个碌令定系马嚟嘅。 系啦，田北辰就衰咗啦，先衰一筹啦。 吴亮星衰先， 系 吴亮星就话佢洗头。 而家田北辰就话：，诶、哎，呢、這个都系一本半嘅啫，睇下你再整多几个剧本嚟，咁我一齐去睇下嗰个可信性有几 高。我估剧本二同剧本三就陆续会出台嘅，其实系因为李波就已经宣传紧呢个，这个 trailer 出完之后，李波就已经讲咗话佢背景好复杂， 个个都坏 事 啊 嘛。咁就由李波作為一個即係起承轉合嘅轉個角色啊，咁咧就轉出咧呢個桂文海背景複雜啦，咁仲做過啲咩嘢咧？ 同埋而家李波亦都即係琴晚呢個公安局亦都同呢個警方接洽啊嘛，佢話確認咗李波喺內地啊嘛，即係咁即係好似驚天大發現咁樣啊，開心大發現，但係大家都知啦，佢都自己都講咗話。用自己嘅方式翻咗大陸啦，而家只不過係公安局去 confirm 啊，佢喺大陸。但係咁跟住咧，另外就係即係再夾翻個封家書啊 ，which 係同之前嗰張咧係一模一樣嘅。 嗱，而家問題就去咗梁振英嗰度啦。 嗯， 如果喺佢而家呢個咁低層嘅民望裏邊，佢仍然繼續咧，就係企喺呢個即係、就是、叫做荒謬編劇團嗰邊嘅。咁佢自己都好大鑊嘅。 係，而有啲建制派嘅人，即係譬如葉國謙嗰啲咧，即係或者阿長毛啊，都有講得好啱嘅。喂，即係你就係咁樣日日去追問公安局大陸查詢究竟嗰啲人點樣，佢、嗯、一路都唔答你，但係跟住央視出條片出嚟，話係咁樣， 鬥八卦佢咯，其實 鬥八卦佢。所以琴日見到佢咧，嗰、那個夜晚走出嚟，去即係搏咪嗰個灰頭土臉咧，都近期少見。 咁冇辦法嘅，佢都自己都叫香港嘅本市，人哋。以嚟都係叫本港嘅，因為是人政區嚟嘅嘛。佢已經達至我 downgrade 香港成為一個類似呢個惠州市啊、東莞市。咁你少少一個東莞市長，又何德何能走去詢問？ 嗯， 廣東省公安局都唔會答東莞市長啦，係咪先？你應該就係按程序啊。東莞市長就上報呢個廣東省嘅省委書記啦，或者廣州市委書記啦。廣東省，然後就由廣東省嘅省委書記去責成廣東省公安廳，就回覆翻呢個東莞市長，個程序應該係咁。咁、你點可能直接？我唔知啦。到而家黎棟國都冇講你詢問內地乜嘢部門咧？邊、一個級別咧？究竟你係通過港澳辦由港澳辦幫你去問啦，定係直接問呢個北京嘅呢個公安局嘅負責人咧？ 係， 又或者係呢個咩咧？國家安全局的負責人呢、又或者是這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習近平先生呢是不是嗱，你要哪個 level 先得喎？喂，點你原來你走去問深圳的官員喎、啊？咁你問六年都問唔到嘅喎，其實嗰條友只係大人過關賺廿蚊嘅， 而且嗰個人係見唔到嘅嘛，因為冇過關， 因為冇過關嘅，係嘛？咁你問深圳邊防冇意思嘅喎，係嘛？就算你問我原來是羅湖城嗰個民警，係嘛？亦都冇意思喎，佢負責就係咩呢，就係將嗰啲工商局嚟查嗰陣時候通知嗰啲賣假貨嘅人走嘅喎，其實亦都冇用㗎。係咪再問，如果你真係問東莞市嗰個公安廳，佢負責掃黃㗎咗喎。佢點知桂文海走咗去邊呢？所以我就話到而家都唔清唔楚，啲記者又係傻嘅。喂，正路你唔係就咁俾佢耍咗佢㗎嘛。 佢只係話已經好幾次問問緊人。 你要一定跟住 follow 咩呢，係邊個部 門？邊個係？ 邊一個人？系咪？跟住記者打上 cross check 咯。我根本懷疑佢有冇問都成問題。 嗯， 系咪？隨時就係咩咧？叫白宮發言人求其打個電話上去啦。 係， 咁咪打咗咯。係咪？白宮發言人就可能打咗俾上海個女朋友嚟嘅啫喎。 又或者打去東莞 book 房， 或者打去佢以前咩上海財經大學嗰度嗰個 reception 咁樣嘅啫喎。係啊，打上去啦咁啊。但係打上去邊度咧？係咪？打上去邊個咧？ 係。 如果你話係一個 formally 正式嘅一個向內地查詢嘅話，咁你應該有 record 嘅喎，特區呢邊接你電話嗰係邊個？嗰、那個人嘅回覆係乜嘢？如果佢唔覆，咁你係咪要再 escalate 一件事？如果係升温嘅話，應該係 reach 邊個？有冇揾黃光亞？嗱，呢個好關鍵，因為港澳辦就係負責協調內地呢啲嘅所謂國務院下面嘅部門，公安局都係啊，其實國務院下面嘅部門同香港嘅關係。第二。連香港中聯辦都唔知嘅啦，中聯辦五大職務裏面其中一樣就係協助呢個中央同埋特區嘅建立呢個密切嘅合作關係。 嗯， 咁喂，中聯辦都好老實喎，今次 係喎， 我都唔知發生咩事 啦。係啊， 佢老實過梁振英喎。 係， 咁如果係嘅話，好啦，你問港澳辦邊個有冇去到黃光亞嗰度？如果有，黃光亞點樣回覆你？如果冇，咁你揾邊個咧？ 係， 我覺得梁振英。個妥信個信任度已經低到，我覺得佢有好大可能係講大話。 嗯， 係求求其 冇問， 或者求求其叫阿黎棟國打上去問，你有冇對口嘅單位啊？呢個公安局裏邊有咩邊個負責對口嘅單位？ 平日揾開嗰個， 平日唱開卡拉 OK 啊，或者打開高爾夫球啊嗰啲，咪揾嗰個咯。 又或者嗰陣時即係湯顯明， 湯顯明嗰 台咯，係啦，飲茅台嗰堆。 係啊，咁嗰堆其實可能。第一可能已經 落曬馬， 第二可能隨住周永康落馬之後，可能已經落咗馬噶啦， 甚至乎死咗添。 係啊，佢一聽嗰時候，我喺重城監獄，其實你問我有咩事，或者我而家雙規，我唔方便出嚟。 我用咗自己嘅方式離開咗家鄉。 唔係，所以我就話呢個每逢呢個星期二咧，就一定沒有更荒謬，就只有最荒謬。 係咯，條 curve 硬係去到呢個星期二就係一個高峰期。 嗱，先頭我哋都係估，就因為行會開會啦。咁咧就呢個六八九一定要喺行會開會之前就見記者答記者，所以就爆泄。 係啊。 咁我覺得就而家唔係嘅，而家簡直係每一分鐘每一秒鐘都爆緊泄嘅，其實。係。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講一下另外一單咧，就爆泄事件就同差佬有關。 好。